你好，我是徐飞。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WordStar 第一个自处理软件的故事。20世纪70年代，王安电脑公司的自处理机应运而生。这是一种结合了电脑和打字机的机器，它可以让用户方便地在电脑上打字、修改，等文档成型以后再打印出来。那这一过程节省了大量的纸张。那这一功能呢，类似于今天的自处理软件 Word， 但那是一台特殊的电脑，软件和硬件一起卖。当初给著名的个人计算机厂商 IMSI 打工的西摩·鲁宾斯坦决定离职创业， MicroPro 公司由此诞生。西摩雇佣了程序员约翰·巴纳比，开发了一款主供研发人员使用的文字处理程序 WordMaster， 因此呢有了第一桶金，但远远不够发家致富走向幸福生活的。作为一个生意人，他很快呢把目光投向了通用自处理软件市场。那首先啊，他搞到了一份研究报告，其中呢详细分析了 IBM、王安电脑和施乐公司的自处理软件，各大厂商啊分别有一些什么功能啊，一目了然。西摩开始让程序员巴纳比继续开发软件，补充添加各大软件厂商拥有的功能，并希望将产品打造成通用的自处理软件来销售。因为当时最流行的操作系统是 CPM， 那这个软件也是专门为 CPM 编写的。为了区别于老款软件，西摩呢把软件改名为 WordStar。1977年，个人计算机的第一款通用自处理软件就这样诞生了。软件非常成功，西摩自己啊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差不多8个月内就卖了5000份。那当时的软件市场啊，毕竟不能与今天同日而语。那买得起个人计算机的，在全美国也是屈指可数，5000份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。1981年绝对是 WordStar 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一年。那这一年 IBM 推出了自己品牌的 PC 机，西摩紧跟蓝色巨人的潮流，迅速推出了在 IBM PC 机上运行的 WordStar， 并将操作系统啊也换成了 DOS。 就是这一年， WordStar 在个人文字处理市场上确立了统治地位。那么 WordStar 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呢？有一点啊特别知名，就是它最早提供了其他编辑软件所不具备的所见即所得功能。那当然这一功能在那时啊还比较简单，只是啊可以及时在屏幕上显示出斜体和黑体，但即便如此也让它比起其他软件包括专门的文字处理机器更受欢迎。1983年，一家相当于我们全国报业十强之一的计算机世界刊物，也就是著名的 Byte 软件杂志，宣称 WordStar 呢毫无疑问是 PC 市场上最为著名并且很可能是最为广泛使用的自处理软件。同年新发布的 WordStar 3.3 更让 MicroPro 占据了整个个人计算机软件市场 10% 的份额。1984年 MicroPro 上市，同时确立了自己在计算机软件市场的统治地位，成为全球公认最大的纯软件公司。那这个名头啊后来被联发公司和微软相继获得，但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哈。1984年的个人计算机软件市场属于 MicroPro 和他的 WordStar。 俗话说得好啊，盛极而衰，那这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。1984年也正是 WordStar 由盛转衰的开始。我在研究一个又一个企业的发展历史时啊，总会发现很多企业成为了某个领域的世界第一，然后却转而衰败，只有少数企业在多重领域不断厮杀，最终奠定了软件帝国的地位。所以世界第一并不是那么好当的。 WordStar 呢烦恼呢首先来自于竞争对手。那当时的竞争对手啊主要有两个，其一呢是成立于1979年的 WordPerfect 公司。那他们的产品啊WordPerfect 是相当不俗啊。另外一个呢是在操作系统领域和编译器领域小有建树，想要进军应用软件市场的微软。然而 WordStar 的问题啊更多还是来源于自身。当软件呢从 CPM 挪到 DOS 操作系统， MicroPro 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移植。那最初的版本啊并没有解决 CPM 只能用 64K 内存，而 DOS 呢可以支持 640K 内存的事实，以至于用户发现，哎，如果在内存里面啊创造一个虚拟磁盘，把文件复制进虚拟磁盘以后再用 WordStar 打开，速度要快无数倍，那这让用户们很苦恼。 WordStar 的另外一个主要问题啊还是软件成型的太早。早期呢因为还没有鼠标，那软件操作需要通过快捷键来进行，而键盘上的快捷键啊往往是两三个键的组合，非常难记。当然 WordStar 也没有所谓的下拉式菜单，所以用户无法用鼠标选择菜单完成操作。 早年的时候功能不是很多， WordStar 的使用者呢也不需要记忆太多的快捷键，但是等到 WordStar 的功能越来越丰富，那要让 WordStar 顺利工作起来，使用者呀或者必须记熟所有的快捷键，或者呢只能随时查手册。而微软新推出的 Microsoft Word 已经开始支持鼠标和下拉式菜单，从而大大简化了用户入门使用的门槛。伴随着竞争对手的产品啊越来越好入门， WordStar 自己却陷入了内斗。那内斗的标志事件呢，是 MicroPro 的 WordStar 核心开发人员离开 MicroPro 并创立了 NewStar 公司。NewStar 公司做的正是类似于 WordStar 的产品，在市面上直接和 WordStar 展开竞争。现在已经无法考据其核心人员的离开究竟是何原因，比较靠谱的说法是政治斗争。而且为什么一家公司的核心人员可以创立新公司开发类似的产品，却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？或许啊，你可以去研究下，那这多半又是一起之前没有申请专利导致知识产权不明确的案例。那与此同时，另外一件更为尴尬的事情即将发生。 AT&T 当年呢作为美国最大的电话公司啊，准备进军个人计算机市场，他打算推出一款基于 Unix 操作系统的机器，那并在自己的机器上配备一个办公软件。于是啊 AT&T 找到了当时著名的 MicroPro， 让其代替自己开发一套基于 Unix 的 WordStar。 AT&T 并不知情的是， WordStar 的核心开发人员啊早就离开 WordStar 去开设 NewStar 创业了，而 MicroPro 也毫无 Unix 的开发经验。当时啊 MicroPro 找到了某个程序员，这个人呢开发了 Unix 下的 WordStar 仿制版，于是啊西摩决定将他招至麾下。这个 Unix 下的 WordStar 版本呢和公司已有的 WordStar 版本在功能上并不完全重合，具备了一个自处理程序需要的大部分功能，因此啊交给 AT&T 使用还是绰绰有余的。那西摩觉得呢也让两者统一起来代价太大，不如啊就拿这个 Unix 版开始销售吧，并将这个软件啊命名为 WordStar 2000。这款新软件呢是用 C 语言开发的，因为 C 语言在 DOS 和 Unix 下均可以成功编译，所以呢 WordStar 2000又同时推出了 DOS 版。但正是这个决定让 MicroPro 陷入了两难的境地。 WordStar 2000和 WordStar 各自有一些用户喜欢的功能，那各自又都缺一些用户需要的功能，面临二选一的问题，那用户们也很纠结。而这种二选一呢也让公司内部的所有资源从开发到销售都一分为二。公司内部这两个产品之间的利益斗争自不必说，而西摩所领导的公司因为 WordStar 核心开发人员的出走，也不具备技术力量在老 WordStar 里面开发 WordStar 2000 那些备受用户喜欢的功能。这种全方位的内斗加之任何一款产品都无法让用户完全满意，那用户又不愿意同时购买两款产品，那致使 WordStar 的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。西摩看到情况不对呢，赶紧以收购 NewStar 公司的方式啊把之前核心人员重新招了回来，然后呢让这些老核心人员在 WordStar 的源代码上开发新版本 4.0。 新版本的推出让 MicroPro 暂时稳住了市场。照理来说啊，接下来 MicroPro 应该开始整合 WordStar 和 WordStar 2000两款软件，把优秀的软件功能都整合进一个新产品里去了。因为呢这样既可以避免用户的两难选择，也可以让公司的销售资源重新集中到一个产品下面。但是事情呢并未这样发展。 MicroPro 准备开发 WordStar 5.0， 因为重新召回的那些核心开发人员啊坚决抵制 WordStar 2000的任何功能，并表示一定要推陈出新，那即使不得不采用的合理功能，他们也要变着法子使用其他方式呈现给用户并重新设计实现。但是啊原先这些功能在 WordStar 2000里面的使用方式已经得到了用户的普遍认可，WordStar 5.0 却偏偏要吃螃蟹，换作未被用户认可而且很可能是更难用的方式呈现软件功能。那这个奇葩的政治斗争的产物 WordStar 5.0 后来因为极其难用，面试第一天就招来谩骂，恶评如潮。 WordStar 就这样被用户抛弃了，卖不出产品了，曾经的全球软件老大 MicroPro 终于迎来了他破产的一天。 MicroPro 的失败啊，真是印证了一句话， No 做